孝文本纪第十。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。高祖十一年春，以破陈豨军，定代帝，立为代王，都中都。太后博士子。即位十七年，高后八年七月，高后崩。九月，诸吕吕产等欲为乱，以威刘氏，大臣共诛之。谋诏立代王，是在吕后语中。丞相陈平、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。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，张武等亦曰：“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，习兵多谋诈。”此其主意非止此也，特为高帝吕太后威耳。今以诛诸吕，心喋血京师，此以迎大王为名，实不可信。愿大王称及吴王，以观其变。中尉吕昌进曰：“群臣之意皆非也。夫秦失其政，诸侯豪杰并起，人人自以为得之者以万数，然足见天子之位者，刘氏也，天下绝望一也。高帝封望弟子，帝犬牙相制，此所谓盘古之宗也。天下服其强二矣。汉兴，除秦苛政，约法令，施德惠，人人自安，难动摇三矣。夫以吕太后之言，立诸吕为三王，擅权专制。然而太尉以义节入北军，一呼士皆左袒，为刘氏叛诸吕，足以灭之。此乃天授，非人力也。今大臣虽欲为变，百姓弗为使，其党宁能专一耶？方今内有朱虚东穆之亲，外卫吴楚淮南琅琊齐代之强。方今高帝子独淮南王与大王，大王又长贤圣仁孝，闻于天下，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，大王勿疑也。代王报太后祭之，犹与未定。卜之归，归诏得大恒。瞻曰：“大恒庚庚，余为天王，下其以光。”代王曰：“寡人故以为王矣，又何王？”卜人曰：“所谓天王者，乃天子。”于是代王乃遣太后帝伯昭往见绛侯，绛侯等俱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。伯昭还报曰：“信已，无可疑者。”代王乃校尉宋昌曰：“果如公言。”乃命宋昌参圣张武等六人乘船诣长安，至高陵休止，而使宋昌先驰之长安观变。昌至渭桥，丞相以下接迎，宋昌还报，代王驰至渭桥，群臣拜谒称臣。代王下车拜，太尉伯进言曰：“愿请见言。”宋昌曰：“所言公，公言之；所言私，王者不受私。”太尉乃跪上天子喜服，代王谢曰：“至代邸而议之。”遂驰入代邸，群臣从至。丞相陈平、太尉周勃、大将军陈武、御史大夫张苍、宗正刘颖、朱虚侯刘璋、东穆侯刘兴居、典客刘阶等，皆再拜言曰：“子弘等皆非孝惠弟子，不当奉宗庙。臣谨请殷安侯、列侯、清王后、 与琅琊王、宗室、大臣、列侯立2000石议曰：大王高帝长子，宜为高帝嗣，愿大王即天子位。代王曰：奉高帝宗庙，重事也，寡人不宁，不足以称宗庙，愿请楚王祭仪者，寡人不敢当。群臣皆服故请。代王西向让者三，南向让者在，丞相平等皆曰：臣服祭之。大王奉高帝宗庙最宜称，虽天下诸侯万民以为宜，臣等为宗庙社稷祭，不敢乎？愿大王幸听臣等，臣谨奉天子喜服，再拜上。代王曰：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以寡人，寡人不敢辞，遂即天子位。群臣以礼次事，乃使太仆婴与东穆侯兴居清宫，奉天子法驾迎于代邸。皇帝即日西入未央宫，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，镇抚南北军，以张武为郎中令，行殿中，还坐前殿。于是夜下诏书曰：见者诸吕用事擅权，谋为大逆，欲以为刘氏宗庙，赖将相列侯、宗室大臣诛之，皆服其孤。朕初即位，其赦天下，赐民爵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仆五日。孝文皇帝元年10月庚戌，喜立故琅琊王泽为燕王。辛亥，皇帝即坐，谒高庙。右丞相平喜为左丞相，太尉伯为右丞相，大将军灌婴为太尉。诸吕所得齐楚故地，皆赋予之。仁子遣车骑将军伯昭迎皇太后于代。皇帝曰：吕产自治为相国，吕禄为上将军，善剿遣灌将军婴将兵击齐，欲待刘氏。婴留荥阳伏击，与诸侯合谋以诛吕氏。吕产欲为不善，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谋夺吕产等军。朱虚侯刘璋首先捕吕产等，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节乘赵入北军，典客刘阶身夺赵王吕禄印，一封太尉伯万户，赐金5000斤。丞相陈平、灌将军婴亦各3000户，金2000斤。朱虚侯刘璋、襄平侯通、东穆侯刘兴居亦各2000户，金1000斤。封典客阶为信阳侯，赐金1000斤。12月，上曰：法者治之正也，所以尽暴而率善人也。今犯法以论，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作之，即为收堂，朕甚不取，其义之。有司皆曰：民不能自治，故违法以禁之。相作作收，所以累其心，使众犯法，所从来远矣，以故变。上曰：朕闻法正则民确，罪当则民从，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利也，其既不能导，又不正之法罪之，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，何以禁之？朕未见其变，其孰计之？有司皆曰：陛下加大会，得甚盛，非臣等所及也，请奉诏书 除收躺诸乡作律令。正月，有司言曰：“早见太子，所以尊宗庙，请立太子。”上曰：“朕既不得，上帝神明未心想，天下人民未有牵制，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善天下焉，而曰欲见太子，是众无不得也。为天下和，其安之？”有司曰：“欲见太子，所以众宗庙社稷，不忘天下也。”上曰：“楚王既富也，春秋高，欲天下之义理多矣，明于国家之大体。吴王于朕兄也，惠人以好德，淮南王弟也，秉德以陪朕，岂为不欲哉？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贤，及有德义者，若举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终，是社稷之灵，天下之福也。今不选举焉，而曰必子，人其以朕为望贤有德者而专于子，非所以忧天下也，朕甚不取也。”有司解故请曰：“古者殷周有国，治安皆千余岁，古之有天下者，莫常焉，用此道也。立嗣必子，所从来远矣。高帝亲率士大夫，使平天下，建诸侯，为帝者太祖。诸侯王及列侯，使受国者，皆亦为其国祖。子孙祭祀，世世弗绝，天下之大义也。故高帝赦之以福海内。今世一见而更选于诸侯及宗室，非高帝之志也，更亦不宜。子某最长，醇厚慈仁，请见以为太子。”上乃许之。因赐天下民当代复后者爵各一级，封将军伯昭为止侯。三月，有司请立皇后。伯太后曰：“诸侯皆同姓，立太子母为皇后。”皇后姓窦氏，上为立后故，此天下鳏寡孤独穷困，及年八十以上，孤儿九岁以下，布帛米肉各有数。上从带来，初即位，失德惠天下。镇府诸侯四夷皆至欢，乃寻从带来功臣。上曰：“方大臣之诸诸吕迎朕，朕狐疑，皆指朕。为中尉宋昌劝朕，朕以德保奉宗庙，以尊昌为卫将军，其封昌为壮武侯。诸从朕六人，官皆至九卿。”上曰：“列侯从高帝入蜀汉中者68人，皆一封各300户，故立2000石以上，从高帝颍川守尊等10人，10亿600户，淮阳守申屠家等10人500户，魏魏定等10人400户，封淮南王舅父赵坚为周阳侯，齐王舅父四君为清郭侯。秋，封故常山丞相蔡坚为樊侯。2年10月，丞相平卒，复以绛侯伯为丞相。上曰：“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，各守其地，以时入贡，民不劳苦，上下欢心，靡有遗德。 今列侯多居长安，亦远，立足己书费苦，而列侯亦无由教训其民。其令列侯之国，未立及赵所执者，遣太子。十一月会，日有食之。十二月望，日又食。上曰：朕闻之，天生征民，谓之治君以养治之。人主不得，不正不君，则天视之以灾，以戒不治。即十一月会，天有食之，事见于天，灾孰大焉？朕或保宗庙，以征庙之身托于赵民君王之上，天下治乱，在朕一人，唯二三执政，犹无古公也。朕下不能礼遇群生，上以累三光之名，其不得大矣。令至其西思朕之过失，即至见思之所不及，盖以告朕。即举贤良方正，能直言极谏者，以匡朕之不殆。因各斥其任职，勿省徭费以便民。朕既不能远德，故贤然念外人之有非，是以设备未息。今纵不能罢边屯戍，而又斥兵后卫，其罢魏将军军。太仆见马宜才足，余皆以己传至。正月，上曰：农，天下之本，其开吉田，朕亲率耕，以己宗庙资盛。三月，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。上曰：赵幽王忧死，朕甚怜之，以立其长子遂为赵王。遂帝辟强，及其悼惠王子朱虚侯张，东穆侯兴居有功，可望。乃立赵幽王少子辟强为河间王，以其巨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，立东穆侯为极北王，皇子武为代王，子参为太原王，子吉为梁王。上曰：古之治天下，朝有尽善之精，诽谤之目，所以通治道而来见者。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，是使众臣不敢进言，而上无由闻过失也。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？其除之，民或助祖上以相约结而后相慢，立以为大逆，其有他言而立又以为诽谤，此系民之愚，无知敌死，朕甚不取。自今以来，有犯此者勿听之。九月，出与郡国首相为同虎符、主使符。三年十月，丁酉会，日有食之。十一月，上曰：前日召遣列侯之国，或辞未行，丞相朕之所重，其为朕率列侯之国。将侯伯免丞相救国，以太尉颖阴侯婴为丞相，罢太尉官，属丞相。四月，城阳王张轰，淮南王常与从者魏敬杀辟阳侯沈义基。五月，匈奴入北地，居河南为寇，帝出姓甘泉。六月，帝曰：汉与匈奴约为昆地，无使害边境，所以殊为匈奴甚厚。今右贤王离其国，将众居河南降地，非常故， 往来进塞，捕杀立足，屈保塞蛮夷，令不得居其故。灵力边力入道，甚傲无道，非约也。其发边力计85000亿高奴，遣丞相影阴侯灌婴击匈奴。匈奴去，发中尉才官属魏将军郡长安。辛卯，帝自甘泉之高奴，因姓太原，见故群臣，皆赐之。举功行赏，诸民礼赐牛酒，赴晋阳中都民3岁，留游太原10余日。济北王兴居闻帝之待，欲往击胡，乃反，发兵欲袭荥阳。于是召罢丞相兵，遣吉普侯陈武为大将军，将10万往击之。启侯贺为将军，郡荥阳。7月辛亥，帝自太原至长安，乃召有司曰：吉北王背德反上，挂物利民，为大逆。吉北利民，兵未至，先自定，即以君地一降者，皆赦之，复官爵。与王兴居去来，亦赦之。8月，破吉北军，鲁齐王，赦吉北诸利民，欲王反者。6年，有司言淮南王常废先帝法，不听天子诏，居处无度，出入拟于天子，擅违法令，与吉普侯太子齐谋反，遣人使闽越及匈奴发其兵，欲以为宗庙社稷。群臣议，皆曰常当弃市。帝不忍治法于王，赦其罪，废务王。群臣请楚王蜀言道穷都，帝许之。常未到处所，行病死，上怜之。后16年，追尊淮南王常是为厉王，立其子3人为淮南王、衡山王、庐江王。13年夏，上曰：盖闻天道或自愿起，而弗由德兴，百官之业宜由朕功，今密铸之官宜过于下，以张无之不得，朕甚不取，其除之。5月，其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，诏谕代徙系长安。太仓公无男，有女5人，太仓公行将会带，骂其女曰：生子不生男，有缓急非有意也。其少女提营自伤气，乃随其父至长安。上书曰：妾父为吏，其中皆称其廉平，今做法当行，妾伤服死者不可复生，行者不可复主，虽复欲改过自新，其道无有也。妾愿没入为官婢，赎复行罪，使得自新。书奏天子，天子怜悲其意，乃下诏曰：盖闻有余事之时，化衣冠一张符以为禄，而民不犯，何则？治治也。今法有肉刑3，而奸不止，其咎安在？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于，吾甚自愧。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。诗曰：楷替君子，民之父母。今人有过，教未失而行加焉，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有也，朕甚怜之。 夫形志断肢体，克肌肤，终身不息，何其楚痛而不得也！岂趁为民父母之义哉？其除肉刑。上曰：农，天下之本，物莫大焉。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，是为本末者无以易。其余劝农之道未备，其除田之租税。十四年冬，匈奴谋入边为寇，攻朝纳塞，杀北地都尉昂。上乃遣三将军郡陇西北地上郡，中尉周涉为卫将军，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，郡渭北，车千乘，足骑十万。帝亲自劳军，勒兵申教令，赐军立足。帝欲自将击匈奴，群臣谏，皆不听。皇太后故邀帝，帝乃止。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，承赤侯为内史，栾布为将军，击匈奴，匈奴遁走。春，上曰：朕获职牺牲归避，以示上帝宗庙，十四年于今，历日绵长，以不敏不明而久抚临天下，朕甚自愧。其广增诸寺擅场规避，昔先王远师不求其报，望寺不起其福，左贤右妻，先民后己，至明之极也。今吾闻辞官助息，皆归服朕功，不为百姓，朕甚愧之。夫以朕不得，而公享独美其福，百姓不欲焉，是众无不得，其令辞官致敬，无有所起。是时北平侯张苍为丞相，方明律例，鲁人公孙臣上书臣终始传武德事，言方今土德时，土德应黄龙县，当改正朔服色制度。天子下其事与丞相议，丞相推以为今水德，今明正十月上黑市，以为其言非是，请罢之。十五年，黄龙县成纪，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，申明土德事。于是上乃下诏曰：有义务之神献于成纪，无害于民，岁已有年，朕亲交祀上帝诸神，礼官义无讳以劳朕。有司礼官皆曰：古者天子下恭亲礼祀上帝于交，故曰交。于是天子始姓雍，交见武帝，以孟夏四月答礼焉。赵人辛元平以望气见，因税上设立未央五庙，欲出周鼎，当有玉英县。十六年，上亲交见未央五帝庙，亦以下达礼而上敕。十七年，德玉碑刻曰：人主延寿。于是天子始更为元年，令天下大仆。其岁，辛元平世爵，夷三族。后二年，上曰：朕既不明，不能远德，是以使方外之国祸不宁兮。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，风机之内勤劳不处，二者之咎，皆自于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。见者累年，匈奴并报边境，多杀利民，而臣边吏又不能御无内治，以众无不得也。夫久劫难联兵， 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？今朕夙兴夜寐，勤劳天下，忧苦万民，未知达替不安，未尝一日忘于心，故遣使者冠盖相望，节制于道，以喻朕意于单于。今单于反古之道，既社稷之安，便万民之利，亲与朕聚气细过，挟之大道，结兄弟之义，以全天下源源之民，和亲已定，始于今年。后六年冬，匈奴三万人入上郡，三万人入云中，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，郡飞狐，故楚相苏毅为将军，郡勾柱，将军张武屯北地，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，居细柳，宗正刘礼为将军，居霸上，柱资侯郡吉门以备胡，数月胡人去，亦罢。天下汉皇帝嘉惠，令诸侯无入贡，持山泽，减诸福玉狗马，损狼利园，发仓鱼以振贫民，民得卖绝。孝文帝从代来，即位22年，公室院囿狗马福玉无所增益，有不便则持以利民，常欲作露台，召将祭之，值百金。上曰：百金，中民十家之产，吾奉先帝公事，常恐羞之，何以台为？上常以替衣，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，帷帐不得纹绣，以示敦朴，为天下先。至霸陵，皆以瓦器，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，不置坟，欲为省，无凡民。南越王魏陀自立为武帝，然上诏贵魏陀兄弟，以德报之。陀遂去帝称臣，与匈奴和亲，匈奴被约入道，然令边备守，不发兵深入，勿烦苦百姓。吴王诈病不朝，就赐鸡杖，群臣如袁盎等称说虽怯，常假借用之。群臣如张武等受禄为金钱，绝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，以愧其心，服下吏。专务以德化民，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。后七年六月己亥，帝崩于未央宫，遗诏曰：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，弥不有死，死者天地之理，物之自然者，奚可甚哀。当今之时，世贤家生而勿死，厚葬以破业，重服以伤生，无甚不取。且朕既不得，无以佐百姓，今崩又使众服九邻，以离寒暑之数，哀人之父子，伤长幼之志，损其饮食，绝鬼神之祭祀，以众无不得也，为天下和。朕或保宗庙，以渺渺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，20又余年矣，赖天地之灵，社稷之福，方内安宁，弥有兵革。朕既不敏，常未过行，以修先帝之遗德，为年之久长，聚于不忠。今乃幸以天年，得父供养于高庙，朕之不明与加之，其息哀悲之有。令其天下利民，令到出临三日皆是福， 吴进娶妇嫁女，辞祀饮酒食肉者，自当己丧事扶邻者，皆吴见。至待吴过三寸，吴步车及兵器，吴发民男女哭临宫殿，宫殿中当邻者，皆以旦夕各十五举声礼毕罢。非旦夕临时，尽无得善哭。以下服大红十五日，小红十四日，先七日是服。他不在令中者，皆以此令比律从事，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霸陵山川因其故，无有所改，归夫人以下至少使。令中尉亚夫为车骑将军，蜀国汉为将屯将军，郎中令武为副土将军，发进县县卒万六千人，发内史卒万五千人，葬郭川副土蜀将军武。以四群臣皆顿首上尊号曰孝文皇帝。太子即位于高庙，丁未袭号曰皇帝。孝景皇帝十月，至诏御史，盖闻古者足有功而宗有德，至礼乐各有由，闻歌者所以发德也，武者所以明功也。高庙咒奏武德文史五行之武，孝惠庙咒奏文史五行之武。孝文皇帝临天下，通官粮，不易远方，除诽谤，去肉刑，赏赐长老，收恤孤独，以育群生，减世欲，不受限，不思其行也。罪人不躺，不诛无罪，除宫刑，出美人，重绝人之事，朕既不敏，不能治，此皆上古之所不及，而孝文皇帝亲行之。德厚谋天地，利则施四海，米不惑福焉。明相乎日月，而妙月不称，朕甚惧焉。其为孝文皇帝庙，为昭德之武，以明修德。然后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，施于万世，永永无穷，朕甚嘉之。其与丞相、列侯、中二千担、礼官俱为礼仪奏。丞相陈嘉等言：陛下永思孝道，立昭德之武，以明孝文皇帝之圣德，皆陈嘉等于所不及。臣谨意，事功莫大于高皇帝，德莫胜于孝文皇帝。高祖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，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。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，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。诸侯王列侯使者誓辞天子，遂献祖宗之庙，请铸之竹帛，宣布天下。至曰：可。太史公曰：孔子言必世然后人，善人之治国百年，亦可以圣残去杀，诚哉是言。汉兴至孝文四十又余载，得至圣也。凛凛向改征服封禅矣，谦让未成于今，呜呼，岂不仁哉。